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99年9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表彰仪式。23位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被国家领导人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授奖队伍中，有一位老人医德非常朴素，他就是火箭专家驼首乐。当时他已经82岁高龄。或许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中国导弹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一直以来，驼首乐与任新民、黄纬禄、梁守盘被尊称为航天四老。 航天四老，您知道这种说法吗？ 不是，我是。 您认可这样的说法吗？ 我也不需要认可，也不需要否认。 那您怎么看呢？怎么看别人今天对您的这样的评价？ 我说这些人啊，往往把别人的一些介绍放在你身上了，认为你怎么样怎么样，这还发言，我是不是能干涉。你可以使用人家的一些依据做一些令，那这个别人说你这些令是对别人有一些的功能会更大一些，不能这么说。 您觉得是一个团队，是一个集体做的事情，不是您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 面对荣誉，徒手恶一向非常谦逊。事实上，正是这位老人主持设计了中国航天史上一系列威力惊人的重点导弹型号。1956年，新中国成立的第7个年头，国防部第5研究院成立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导弹和火箭研制机构。经聂荣臻元帅多方协调，调集了数1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1957年，任教于北京航空学院的教授驼首乐来到这里。 您是被点将，当时是被他点将加入到这个。 谁把我点了？我也不知 道。到现在还不知道。 估计的话，当时说是哪一种也知道这个事，但是我到现在不知道。 你没问？ 不知道。但是要到这一行，我愿意，既然你要我去，我就去。 这个是您一直的愿望吗？ 以前没有的时候，当然没这个愿望。真的，把我叫过去之后，那现在要我一在这一行，我当然你就心累一负。 那时候心里就没有想过说，我能不能做得好啊？对自己有没有一点就是犹豫啊？ 没有，没有这样考虑过。 您特别自信。 有自信也好啊。怎么也好，但是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说，要给我干一个工作，我能干得好，我应该彻底考虑。 当时，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人对导弹也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而对于中国来说，导弹的概念更是一片空白。除了时任5院院长的钱学森以外，全院上下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很多人认为导弹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当时徒手恶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研究，而从前在学校里他一直从事的是航空专业。 其实您最初学的是飞机，不是这个导弹啊火箭这些。 那时候我没有火箭导弹， 没有飞机就已经很前沿的技术了。 那个飞机的话， 日本人来杀我们，是那一次，那我也是飞机跟着飞的。 1917年，涂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少年时代，一次从上海回老家过年的途中，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的轰炸。从那时起，他立下誓言，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涂守锷开始发奋读书。1936年，进入清华大学航空系。1941年，取得公费留美资格，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 1945年的时候，您当时在美国就是毕业以后已经工作了，是吧？但是听到抗战胜利，就回来了，就没有，当时也没有想太多。 没想，当时只是想回来， 就一心想回来。 我不知道办事，你在美国干什么？ 1957年，涂守锷和同事们搜集材料，摸索着试验，开始中国导弹最初的研制工作。当年的9月份，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之一，参加了和前苏联的谈判。那是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引进。 那个时候，在国际上的那些导弹的这些大国是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吗？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国家当时在研制这个导弹的时候，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军事力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应该是很差。 有多差呢？ 我们是49年分裂，49年以后啊，很快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现在我想啊，估计那是我们国人只是想用这事情啊，试试我们， 来试一下， 试一下我们啊，看怎么样。不，抗美援朝打了3年，我们还打胜，不打胜以后呢，我们这个武器方面很差，跟他们比很差，所以为了要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到你那种在中央的话。他去抓住了，就是这个情况之下，他就提出来，我们也要搞导弹，我们也有。在那时候提出搞导弹，目的是我们是需要掌握这个技术，是让别人呢不敢轻易来碰我们。你那时候一上来就讲，自力更生为主，搞我们导弹，靠自己。也这么也，当先去苏联来帮忙，没刚成立了还没有，然后呢，要尽量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已有成就，那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省下一定掌握的技术，通过学习来掌握，可以这么引导一些，他就主要这么了解。 1960年11月5日。仿制于前苏联 P-2 导弹的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就在发射前的10几天，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援建专家。对于刚刚成立起来的中国导弹专家而言，前方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咱们就是其实没有一个经验，其实除了咱们仿制啊苏联那个之后，咱们都是自主研发，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就是都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我们要弄出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怎么样去弄，大家都不知道。 不知道，慢慢在工作里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慢慢知道有没什么，没有现成的。 许多人心中，中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导弹东风二号，最初曾留下一段惨痛的回忆。1962年3月21日上午，在人们热切的期待下，他第一次点火升空。 当时呢，并所以说把仿制成功那个导弹，把它稍微改变一下，把射程提高一些，提高到1000公里以上，去搞这么一个弹，而这个弹呢，一打就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懂啊，不懂该怎么搞到的，我们是把原来的方式搞的稍微变动一下，因为要打远吧，一定要推进去啊，要多加一些， 多加点推进剂啊， 要多加一些之后呢，那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导带拉长了，就是长了一些， 就要不然装不下是吧？长一点才装不下。 拉长啊，当时想拉长的也不是太多，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那现在这样吧，哎，这个导带这样一来之后啊，出了故障。 发射几秒钟后，东风二号在空中就失去了控制，仅仅停留了一分多钟，它就炸毁于发射台前方68米处。 一下子起来之后，很快就掉下来，大概这个带有掉下来。这个吊带设备啊，对我们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关键的一步，因为你通过这个设备啊。这个三米要求很好的研究，这个设备你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伤心 啊， 有一个不知道怎么办，你老总出来讲话呢，失败没什么可怕，你做实验吧，从业失败与成功啊，问题是你做失败以后怎么办， 聂老总给了你们很大的信心 啊，对啊，因为他的总管这个事的，他很关心这事情。 1962年5月，徒手鳄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前后召开了9次故障分析会议，最终确定了改进方法。这次失败并没有成为中国导弹研制的拦路虎，反而激励了大家，把所有人更为紧密地凝聚到了一起。 从这次失败来讲，我想呢，就是我们整个导弹事业里面很关键的一步，失败好事啊？为什么好事呢？啊，根据上面要求呢，你们不要啊，不要这个失去啊，很好的研究那个问题怎么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哎，解决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花了很大的时间等投资。 此时人们才明白了航天工程中一个重要的设计理念，系统论。在今后几十年里，它一直对导弹的研制工作起着指导作用。 总之里面也理解到导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一个组合体，这个部分从哪个部分相互之间有关系，不能独立的来考虑。从这个体系开始呢，我们就知道哦，实际工作来这一条，在防治过程里面没人告诉你这一条，我们也不知道这么一条，一个任务下来了，系统之间应该是配得很好，不会出矛盾啊，那才叫开头你就把这个问题解决。 失败不仅让所有人迅速成长，更是中国的航天事业走上了正轨。1964年6月，中国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1966年，两弹结合使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随后，中程导弹东风三号和中远程导弹东风四号也研制成功。中国导弹的最大射程已经达到4000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徒手鳄作为总负责人之一，带领大家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技术。而此时，一个高度保密的导弹研制计划实施条件已经成熟。 开始研究这个洲际导弹，应该是在这1966年左右。就开始了。当时是怎么想到我们国家自己要，自主的研制这个洲际导弹呢？ 开头没有三位打洲际导弹去做计划，就开头的时候呢，有个一个计划，上面要求，中央要求， 考虑一下，总拿着正脑袋往打自己脑袋过去，你被什么打？打几个针？ 嗯， 那时候不是发现四针，四个针的话，一个是近程的，再一个是中远程的，然后是中远程的，还有一个远程的。两个时候，这个也没事，最后一个针是最近导弹，不过呢，打散的话，最后一个带呢，射程要八千公里以上。 八千公里以上意味着就是洲际导弹，是吧？ 嗯。当时并没说最后一个带就是洲际导弹，只是你这么你这么一个计划。那时候因为打成功第一个带之后呢，心中有数了，所以呢，就这么个安排。 1980年的5月18日。中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的发射进入倒计时，实际上它也就是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它将从西北深处的大漠穿越10000多公里，到达南太平洋一个半径为70海里的圆形区域。这次发射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天上午，作为总设计师，涂守锷在发射命令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10年哈，5月18号，咱们国家第一枚这个洲际导弹发射成功。那个时候您在哪儿？当时据说是发射成功的时候，您还掉眼泪了。 我可没有。 没有啊。 嗯，哎，很激动，都是吓死。 瞎说，当时心里很激动吧？心里很 激动。当时是激动。 上午10点，随着一声发射指令，东风五号拔地而起，飞向长空。30分钟后，东风五号准确命中预定海域。这次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国家。 到1980年的时候，咱们在南太平洋那颗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时候，咱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水平，在国际上又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家差不多吧。 同谁差不多？ 跟美国什么？ 跟美国也差不多了。 嗯，所以我们发射成功以后，对外面还影响很大。 嗯， 人家就不该轻举妄动。 这种主要就是念完我们最初的初衷，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力量，这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是一个国家强大的这样一个标志之一。 对， 嗯。 从少年时立下航空救国的志愿，到主持完成第一颗洲际导弹的研制发射。看着祖国的巨大变化，涂守锷感到由衷的欣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洲际导弹技术为基础，中国开始了新型运载火箭的试验发射。1975年11月26日，利用这一技术研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顺利升空，成功完成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发射任务。 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嗯， 啊，只是导弹的话，它前面带一个带头， 嗯， 大卫星呢，前面一个卫星， 嗯， 实验， 我们的飞船载人航天， 嗯，航天的话呢，那前面是一个飞船， 嗯， 啊，这个口径来讲呢，基本上差不多的。 咱们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也发射了，就是。自己除了自己发射我们的卫星之外，我们后来是也用于商业的用途，给其他国家发射卫星了。 现在需要发射100多个了。 100多个？ 嗯， 是咱们自己的还是？ 嗯，也国际的。 特别是1992年，咱们就是澳大利亚的有一颗卫星是用咱们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的。您觉得咱们的这个火箭能给其他的国家发射卫星，当时是不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那当然有意义啊！一个我们。就是整个世界先进测距我们对吧？ 嗯， 啊，另外嘛还可以有一些收入。 嗯， 啊，但是当然是，并且是由于我们这些这样工作之后呢，我们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在变。 嗯， 啊，对，实现我们怎么样 影响整个世界一起帮助，都有意义。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水平在国际上是很先进的了，否则怎么会让咱们去帮助 他？你可能他们太忙了。 1990年，图首鄂结束了30多年的导弹研制领导工作，开始担任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虽然离开了第一线，但他时时刻刻关注着我国导弹事业发展的每一步。但凡遇到重大的问题，他也会提出自己的建议。 从30年代开始上了这个清华的航空系，到现在70年的时间，其实你都在。我们如果说这是一项事业的话，你就在做着同一项事业哈。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 最快乐的当然那个任务一个是完成。 哪一次任务完成印象特别深刻？ 也没想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次任务完成以后，我到外面休假，在青岛。去带着老伴去玩玩，放松一下， 觉得这就是特别快乐的事儿。 嗯， 那您对现在有没有平时有没有会去想对中国的这个航天事业的，比如说未来下一步，有没有去想过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哎呀，现在没有特别好的，刚才听说嘛，将来还有没有搞个大火箭？大火箭直径啊5米， 直径5米的大火箭。 大火箭，因为将来那个空间站的话， 空间站， 你需要有这么大的体积啊，不行。这个事情呢，你现在也想过。 那您觉得当前我们的航天事业最需要排队排在最前面，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呢？ 比方说你在卫星里面怎么样充分发挥卫星的所有的问题，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能还可以做。不是别的，就像是这个四川那个大地震过程里面，卫星帮助多少次，没有差的很久可能得不到信息。 您就觉得其实咱们的航天事业应该跟老百姓的结合得更紧密一点，为老百姓提供的这个帮助更大一点。 现在图首鄂居住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喜欢平静的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为了克服营养不良对身体造成的影响，他开始体育锻炼，每天打太极拳。在他认真的动作、专注的神情里，人们仿佛依旧能够看到那个创造了卓越功勋的火箭总设计师当年的影子。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接触到你门外，沿着月光的小径，夜深更自在。唱一首肉麻情歌，不谈有多爱。在路过的花束，我说不出来。你说想这片世界一步都没有。有空我一定陪你，算不算承诺？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陪陪你梳妆，听听你的啰嗦，爱不就是这样难掩盖吗？我常想你的好，你的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作家王蒙曾经说过，他创作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更是为了给历史留下一份证词。他创作的《青春万岁》《组织不来的年轻人》，把新中国解放初期那段既浪漫又骄傲的历史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上。他最近一部作品叫《老子的帮助》，他说要把自己7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拿出来和老子对证掰扯一番。他说，读者是法官，请判定我的证词的价值。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曾经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曾经的文化部长和永远的文学青年王蒙先生。 2008年的中国文坛，王蒙三本自传的出版格外令人瞩目。这位一直活跃在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从19岁起以《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高调跨入文坛后，他的文学创作就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正好就从您的名字开始， 可以啊， 对吧？应该是读王蒙还是王蒙？ 对，您乐意叫我王蒙就叫王蒙，叫王蒙叫王蒙，这如庄子所说，呼之为这个牛就是牛，呼之为马就是马。 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从社会的层面看，您最辉煌也最特殊的那段经历就是您当部长的时候。 我当部长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努力的希望他只是在我生命中的一个阶段。我把它比喻成服兵役，服3年兵役了，然后我就复员，就给退伍。因为我了解我自己，我觉得呢，我的这种对于文学的这种沉迷，这种对感情和语言的沉醉，这是与生俱来的，是没有法挥之而去的。让我完全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一个行政的一个领导干部，或者说是一个官员，我确实有不能够很好的适应的这一面。 1989年，王蒙辞去文化部长的职务后，他就购置了这所位于北京平谷的老房子。在这个远离市区的清静之地，他可以潜心写作和学术研究，而房前的这个小小的庭院也给他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 哎呀，秋天最后的一个礼，秋天最后一只栗子，摸到手里还有点凉。 我们在采访之前啊，今天看您的这些作品，包括与您立生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您就是身上一直是特别年轻的一种心态， 就是说我真爱听这个。 包括今天我觉得您身上都有一些持之以恒，也就是能够一直持之以恒坚持下来的一些东西。 这曲先生，我先跟您这我挑个刺儿啊。您老跟我说我这一生，您有点给我一画句号的意思，是不是准备发讣告了，还是怎么意思？所以咱先 别。所以我说嘛，您肯定是不愿意接受类似于像王老这样的称呼。 王老还没怎么说，就这一生怎么样？对，我忽然想起吴祖光的一句打油诗， 他说他叫生正逢时，至于此，就是他活的正是时候，我是实话实说，我觉得我真赶上时候了，你想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这个卢沟桥事变，占领北京，然后我小学阶段是在日伪统治下度过的小学阶段， 那时候 那个日本军队啊就在那个平子门，就现在的阜成门，那时候还有城墙呢，就在那儿拿着刺刀带着什么就在那儿站着，所有的人，你要我们跟小同学都是小孩，出门出城门玩会儿，从他那儿我都得给他鞠躬。一开头我并不懂，我必须说老实话， 对， 但是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中国是被日本侵略的，是被日本占领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即使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定要为中国死，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当然这我就过早的就是被吸引到这个政治生活里边去了。 王蒙真正和地下党建立联系是在11岁的年纪，他说怀着隐蔽的信仰，不动声色地生活在大众之间，这是一种既浪漫又骄傲的滋味。在北京读高一那年，14岁的王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的身上便永远地打上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烙印。1949年3月，北京一解放，王蒙就弃学从政，进入了团市委工作。而在这个15岁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眼中，文学和革命两者都是他要为之献身的事业。1953年，王蒙敏感地意识到欢庆新中国诞生的高潮正渐渐隐退，他开始构思一篇小说，想以这种方式永久地记载下共和国这段最为激情和浪漫的记忆。这一年他仅有19岁，学历是高一肄业。3年后，王蒙洋洋洒洒20万字的处女作《青春万岁》尚在修改，而另一篇小说却已完稿，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你看您的前两个作品可能正好跟您的这个成长有一些关系， 是 比如说《青春万岁》，我们只看到了或者说主要看到了阳光的那一面， 是 青春的革命的激情， 对， 而到了《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实际上就已经遇到了一些工作当中很正常的这种不是那么浪漫， 对 啊，不是那么就很现实的那一面， 是 不是有您其实当时接触革命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有这样一个过程，我1949年3月我就不上学了，我就在北京的团市委工作，在团市委工作里头呢，那就也有这个互相之间斗气儿的，也有互相不服的，级别待遇不满意的， 对， 这可是对我来说，说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干部还会考虑自个儿的级别待遇，这我不信呐、 发现跟您的理想其实并不太一样， 不可能完全一样， 你现有的第一个作品的想法还是那个， 那是我的，那可以说是我的给我定了一个主调，但是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头呢，已经提出一些困惑，提出一些愿望，实际上这些困惑和愿望里头呢，本身呢包含着非常幼稚的东西，也有非常幼稚的东西。 我看您自己写了一个叫什么叫文学撒娇， 是 怎么理解它？ 也有这方面的东西，因为呢，你比如我里头有一个话，说是这个党委机关呢，是我们的国家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委机关有缺点，这话就太一厢情愿了，是不是？这些呢并不现实，即使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已经是北京市的 东四区的团委的副书记了。嗯，你要让我开会，我不会说这个。 但是用文学的激情， 可是当这个文学把你的那个 表达的时候， 哎， 对， 把你那个抒情的劲儿啊，做梦的劲儿啊， 嗯， 给你唤起来的时候， 嗯， 这话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嗯， 你要现在看呢，我会觉得，哎呦，我怎么会这么写？这不开玩笑吗？这。太孩子气了。 但是您今天看，您是不是也依然觉得您身上还是有这两面性？一方面是一个很严谨的啊，按照政府的规范应该怎么做怎么说的一个标准，但另外一方面又有一个很浪漫的、敞开了的， 是 这样一种文学表达的方式。 您说的好极了，因为呢，我实际上我身上的这个文人气质啊也挺浓的，是吧？我说爱唱， 嗯， 是吧？我这个爱动感情， 嗯。 啊，我记得我多次举过这样的例子，我说我这个在文化部我当部长，我其实我也按部就班的工作， 嗯， 但是呢，有一次我觉得我绝对不能再当下去了， 嗯， 就是我去听李世济呀、啊、唱的京戏《哭塔》 啊， 《哭塔》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说这个白娘子啊被这个法海给镇压到雷峰塔底下了， 嗯， 我就听这个李世济这个唱腔的时候。我当时感动得涕泪交流， 嗯， 真是一把鼻子一把泪，都无法控制自己， 嗯， 我觉得这完全已经是一种失态了， 嗯， 因为当时我是以文化部长的身份去听这出戏的， 嗯， 周围不是司长就是处长，全部是我的下属， 嗯， 我总也不至于说是为这个 一出戏， 为这出戏哭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是有这一面。哎，有时候我也爱一鸣惊人， 嗯， 有时候我还爱就是，满足自己的个性的某些要求， 嗯。 另一面呢，我又从小呢，就是说，接受到这个从地下的党的这个所谓培养教育训练， 服从组织，对， 是吧？听话， 对， 是吧？有些事不要乱说，有些事不要乱表态， 嗯， 是吧？这些东西我也都懂。是吧？所以我就又有那一面。 我现在轻易不敢用"您这一生"这个词儿了。但是您经过的所有的岁月里头， 您 这两点， 迄今为止， 您经过的所有这些岁月里头， 对 这两点始终是在您心里头矛盾的， 是的， 两条线索。 是这是矛盾的，可也是结合的。 嗯嗯。 为什么我说也是结合的？我高攀一下啊， 嗯， 说看到这个白娘子的故事。感到激动的，我可不是第一位， 嗯， 是毛泽东， 嗯， 全延赤， 对， 他写过， 嗯， 而且说是毛泽东看到这法海把白娘子收到这个塔雷峰塔下， 嗯， 毛泽东非常生气，啪就站起来了， 嗯， 说不革命行吗？ 他也是有着强烈的革命激情的， 他是诗人呐， 啊，嗯，对， 你别忘了，他是诗人， 嗯， 就同情一切被欺负、就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对， 同情这些人。您说，就这个词儿啊，这本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词儿， 嗯，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嗯， 您见的这词儿，您眼珠是不是会也湿润？嗯， 对， 是吧？如果您见的这词儿，您眼珠一点儿不湿润。这您也 属于被革命的， 被革命， 对， 对，他一看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一下子这个火就上来了， 嗯， 他眼泪就出来了， 嗯， 他想拼命， 嗯， 他有这一面， 带着这样的革命浪漫主义，王蒙将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挥而就。1956年。这篇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这部作品其实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是， 嗯，有夸的，有贬的， 啊， 有批的，或者说， 嗯， 我注意到您写到一个，甭管是夸的还是批的，您觉得看到了那么多的文章里头，整齐的签字里头出现"王蒙"两个字的频率那么高。您就得意洋洋。 当时我想不到，哎，这么一篇小说，结果，好家伙，这个文艺学习杂志专门组织讨论，而且每期都发的那么，热烈。咱们用难听的话说，就是报得大名。 报得大名。其实那时候你写这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最初的意思， 可能更像是向组织部门去提点意见，表达一个， 就是希望我们的领导机关吧，就是能够更纯洁一点儿啊，更浪漫一点儿，少一点庸俗，少一点这个对私利的计较啊等等。 但是当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我有点害怕，也有点害怕，但是我始终不服。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说就是这些批评的人好像来教训我怎么样革命。是不是啊？ 我是老资格了。 我是童子功啊， 童子功。 我童子功啊，我从11岁开始跟这个地下党建立联系，我14岁入党，我不是童子功。 所以这时候就会发现这种浪漫和骄傲感突然之间跟革命的铁的纪律、铁的原则碰撞的时候， 对， 您突然发现， 这 遥控 这个要有一个不敢闹玩的这感觉，哎，这事可是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了。 那这时候您怎么办了呢？ 我怎么办？所以我就给周扬写了一封信。我就想，我想呢，像这个领导吧， 表明心迹， 表明心迹，就是起码我不是站在一个反对的立场上， 对， 来写作品的。 但 是又谁想得到呢？等着不久吧，大概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接到了周扬那边的电话。就把我找到了。后来我在文化部工作的时候办公的那个杰民堂 啊， 就在那个杰民堂那儿跟我谈了话。而且他说毛主席读了这个作品，毛主席不赞成那些批评。那当时这又是峰回路转，这简直这又了不得了。 毛主席怎么说的呢？ 因为毛主席他肯定会从政治上说了， 对， 就说这个作品呢，反对官僚主义，这是好的，我支持。李希凡写文章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这就怪了，说中央还有一个王明，是吧？北京为什么就不能有官僚主义？这个我就不服，是吧？说小说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写的不好， 正面人物写的不好， 写的不好的意思就写的很脆弱呀，也不像个干部啊，是不是？一个干部也不能整天多愁善感的呀。 但这个评论其实对您来讲，一下子就算是把这个争论平息了。 当然，而且主席有一个话，就是说，王蒙有文才，他没有用才华什么这一类的词儿，他说有文才，有文才就有希望。 您怎么理解的？ 那我当然，我听这个话真是，那我感恩，很简单，是不是？因为全中国第一个人说王蒙有文才的，而且在正式的场合说出来的是毛泽东。是不是？所以我至今感恩， 在这个事情上是幸运之至，也是。 是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头有它一定的偶然性。我觉得我必须小心。 虽然毛主席对小说表示正面肯定，也认定作者王蒙有文采，但在1958年，王蒙还是被划成了右派，之后远赴新疆劳动锻炼16年。那本正准备发表的《青春万岁》也和他的主人一起被打入了另册。1979年，当小说和作者一起重见天日时，当年19岁的青年作者已是一位45岁的中年作家了。1980年，《青春万岁》被拍成电影，展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开篇的诗句使人们重温了新中国初期的那种浪漫与激情的感受，至今仍让许多人耳熟能详。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来来来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青春万岁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被评为80年代中学生最爱读的书，并于1986年获得人民文学奖。 至今因为读者的要求，小说仍需每隔三年就要重印再版一次。 反正使劲听呗， 嗯，得锻炼锻炼意志。 嗯，我打球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天塌下来都挨不着我。 我说呀，对什么有兴趣？注意力集中。我吃肉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吃白菜就差点。 尽管今天往回看，那个时候可能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文章有一些脆弱的浪漫的这样的情怀，但是我觉得您有一句话说的我也特别有感慨，您说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是， 嗯， 是， 怎么去理解它呢？ 是因为我觉得能够把那个时间的一些年轻人，一些学生娃娃，是不是，对待这个旧中国变成新中国的那样一种充满的激情的感受表达出来， 记载下来， 记载下来，留存下来，而且能至今被人所接受， 嗯， 这是办了一件事儿。 对， 尽管它里头还有些幼稚，有些天真，有些一厢情愿， 嗯， 是吧？但是呢，它毕竟它记录下来了。我不能说我写的就一定好，我从来我没有这么看，各有特点， 嗯。 但是呢，任何人写的和任何人写的都不能替代， 对。 是你伟大如鲁迅也好，你是曹雪芹也好，那都非常伟大，是李白也好，但是他们不可能去写青春万岁，也不可能去写祖日不来的年轻人。后来也有一些作家，他们也都非常的优秀啊，像王安忆的母亲茹芷娟，像苏州的陆文夫，但是他们也写不了我写的那些东西，正像我也写不了他们写的那些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青春万岁啊，对于我个人来说是重要的，甚至于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学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其实您自己曾经说您是要给这个国家写，要其实对它的历史要做一份证词，对， 是 对吧？ 是， 我觉得这种证词更多的其实是证明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那一代人 是 都有过像初恋般的那种浪漫和骄傲的感受的那么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是谁都不会否认，谁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但我们想知道，这个共和国最充满激情的那个时刻什么样子的时候，看一看《青春万岁》。 是，我谢谢您这么说， 没有， 这里得有一种理解。 您太客气了。 哎，你们看呢？哎 呀，杨强云， 我们快要毕业了，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什么时候再见面？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不国庆十周年、 20周年、 30周年典礼上。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还会记得今天吗？ 忘不了，永远。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